慢慢的爱我唱的歌，就写给你一个人。你让我知道原来情的所以动人，因为有爱进行着。关于你的歌写着后来我们一遍遍唱着未来更多可能。关于你的歌写你单纯天真，看着你紧紧那种眼神就会让我好心疼。爱在沸腾，我们可以漫步在每个清晨黄昏，我们可以爱得深。最希望让你快乐，拥抱你的灵魂，一个我爱的女人。可以爱得深，最希望让你快乐，拥抱你的灵魂，一个我爱的女人。唱遍了无数的动人情歌，听得到爱你的责任。清晨黄昏，我们可以爱得深。最希望让你快乐，拥抱你的灵魂，一个我爱的女人。给你专属的情歌， thank you.

上与我同行，陪着我度过良辰美景。迎着微风，轻轻地对我说出你的感情，就这样打动我的心灵。 心里面疑惑，这是抉择时候。 从来没有讲出心爱的话，从来没有渴望热情永久或永久。 但你心里头却放不了，将快乐忘掉，甘牺牲站门后。心地眼泪流， 忘掉你谁能接受，如今放手无言退后，仍得强装面貌镇定来避免共扑头痛哭难放手，凝望你含情眼眸，如今记起情怀已旧，流水记忆淡淡过后，心再没有恨愁。 我心里头却说不过，心里面疑惑，这是抉择时候。 从来没有讲出心爱的话，从来没有渴望热情永久。

承诺，命运自认幽默，想法太多由不得我，壮志凌云几分愁，知己难逢几人留，再回首却闻小船醉梦中。我 何难山缺

身上乐意，点点就把爱放在心里面，把思念都还给时间，趁我们落泪之前，让自己的心 天下。